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5集，专挑鸭来选三。想着桑岩昨晚睡得比他晚，起得又比他早，走了不到五分钟，温以凡就挣扎着从他背上跳了下来，恰好来了一辆空的出租车，他伸手拦下。两人回了酒店，房间被收拾了一番，床单换了新的，变得整整齐齐。温以凡直接躺到了床上，自顾自地玩了会手机。他习惯性地打开微博，一刷新就看到那条树洞博发了一条新的微博，仍然是一张投稿截图。这回树洞博的文案很简单，只有一个问号。下边的截图内容温以凡格外熟悉，明显是自己发给这个博主的话。匿名打码，怎么追自己得罪过的人？睡到了。中间隔了差不多一年，温以凡头皮发麻，做好准备后才点进这条微博看了一眼评论。他的视野瞬间被大片的问号覆盖，拉下去压根看不到别的字眼，也因此其中一条平常的回复格外显眼。那条回复说：恭喜。 看什么呢？去洗澡。学妹。 桑岩拖着腔调一字一句道。温以凡收起手机， 我再躺一会儿。 又想让我帮你洗啊？ 桑岩挑眉。温以凡顿了一下，认真想了想，感觉这建议还挺不错的。 可以吗？ 你这脸皮怎么变得这么厚的？ 桑岩被温以凡这反应噎到，垂下眼要笑不笑道。昨晚还能说是困到不想动，现在这么清醒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样的话。温以凡凑过去趴在桑岩腿上，模样慵懒。 反正你都看完了。 桑岩没出声，不过温以凡也只是随口一说，很快他便坐了起来，嘀咕道： 我去洗澡了。 下一刻桑岩把他扯了回去，单手固定住。 跑什么？ 不是你叫我去洗澡吗？ 温以凡有些茫然。 你不是叫我帮你洗吗？ 啊？ 那学妹，今晚睡学长吗？ 桑岩站起身，直接把温以凡抱了起来，声音从他的耳边压下，带着勾引的意味。隔天两人又睡到中午才起来，退房之后温以凡带着他在附近吃了个午饭，之后便出发去了颐和机场。坐上飞机到南吴已经是下午五点的事情了，已经到了晚饭的点儿，上了机场外的出租车后，桑岩没有立刻回家，直接让司机开到家附近的一家烤肉店。这家店是最近开的，温以凡听苏田推荐过好几回，但一直也没有时间过来。先前他跟桑岩约好，等他从颐和回来就一起来吃。下了车后，两人一前一后地进了店里，被服务员带到其中一张桌子旁。温以凡还没有来得及坐下，突然在这嘈杂的环境中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有人叫他以凡。温以凡顺着声音看去，立刻就对上了苏田的脸。烤肉店里热闹至极，苏田也坐在一张二人桌旁，对面坐了一个陌生男人，他们似乎也是刚来，此时桌上空荡荡的，还没有上任何的菜。苏田看着他，脸上挂着明朗的笑容，似是因为在这儿见到他而有些惊喜， 你也来这吃饭呀？ 对。温以凡笑着点头。苏婷还想说点什么，视线一挪，突然看到站在温以凡身后的桑延，他瞬间收了声。温以凡眨眼，正想介绍一下，瞅见桑延出众至极的五官，苏田又看向温以凡，注意到他俩此时正交握着的手，他忽地明白了什么，又看向桑延，话没经大脑就脱口而出： 嚯，以凡，这就是你的压中之王呀。 此时看桑延的脸，他的脸上仿佛挂满了黑色的问号。这话一出，场面似乎静止了几秒，这氛围让苏婷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很快就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。他神色有些僵，讪讪地改了口： 这是你男朋友啊？ 温以凡下意识地看向桑延，此时他的目光也放在他身上，居高临下，看不出在想些什么。也不知道桑延听清楚没有，温以凡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： 对，我男朋友桑延，这是我同事苏田。 说完，温以凡又转头给桑延介绍。桑延嗯了一声。在这个时候，坐在苏田对面的男人笑着开了口： 小田，是你朋友吗？啊，我同事温以凡。 苏田点头，男人神色温润，礼貌性的邀请： 那既然碰上了，要不一块吃个饭？ 对这事儿，温以凡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，他回头看向桑延，用眼神询问了一下他的意见。桑延神色意味深长，又盯着他看了几秒，而后他看向男人，颔首道： 我让服务员换个大点的台。 坐下之后，温以凡看到苏田朝他投来歉意的眼神，他顿了一下，觉得有些好笑，只朝他安抚般的摇了摇头，示意这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苏田的表情才像是稍稍放下心。四人都自我介绍了一番，苏田带来的那个男人是他的男朋友，叫林隼。按先前温以凡听苏田说的话，这似乎是他新谈的男朋友，才在一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两个男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。聊天期间，桑延倒了一杯温水，放到温以凡面前。他拿起来，喝了一口，恰好听到旁边的手机响了一声。他腾出手，点亮手机，是苏田的消息。 我去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对象不是堕落街那头牌吗？ 温以凡差点被呛到，因他这动静，桑延看了过来，抬手给温以凡顺了顺背。他的神色没有什么变化，说话的语气也很淡。慢点喝。说完，他便收回视线，继续跟林隼说着话，手上的动作轻，但仍继续着。温以凡舔了一下唇角，点点头。他抬眼撞上了苏田忍笑的模样，而后又继续看向手机。 我之前去加班的时候见到过好几次啊，笑死我了，怪不得你说是压中之王。哎呀，真的是极品啊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追了。哎，他怎么又酷又温柔啊，看你被呛到就只无情地说个慢点喝，但是呢一直给你拍背。 温以凡也不知道苏田怎么突然就成了桑延的迷妹了，但在这一瞬间，他突然意识到桑延在堕落街确实挺有名，还是以这种不知道如何形容的方式成名的。温以凡又喝了一口水。很快苏田又来了一句： 不过 他知不知道你这么喊他呢？ 他不知道，不过我不确定他刚刚有没有听见。 那肯定听见了。嗯，哎，等等，你俩这脖子看着挺激烈啊。 温以凡立刻想起自己脖子上的吻痕，面不改色地解释：“ 蚊子咬的。” 没等苏田再回复，桑延忽地看向苏田，笑得礼貌：“ 苏田，我听以凡提过好几次，说是你在单位里经常照顾他，谢谢你了。” 苏田立刻放下手机，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：“ 没有没有，以凡性格好又温柔，我才是被照顾的那个人。” 说完他又礼尚往来地提了一句：“ 我也经常听以凡提起你。”“ 哦，他提我什么了？” 桑延挑眉，饶有兴致地问道。 就说你长得好，称得上是丫。是他见过最帅的男人了，还说你性格好，很照顾他。 苏田轻咳了一声，立刻把话咽了回去。 是吗？他也经常这么跟我说。 桑延看向温以凡，笑了一下，那克制着的傲慢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几分。温以凡都无语了。饭后四人又聊了会儿，便各自散去。回家的路上，温以凡一直忐忑着，却没有听桑延提及鸭中之王的事儿。他不敢主动说，等了一阵，见他模样如常，才渐渐地放下心来。直至到了家，温以凡换上拖鞋，顺口提了句：“ 我感觉你跟男生还挺容易玩到一块的，高中的时候也是，你今天第一次见林隼，就能跟他扯那么多话题啊。” 桑延懒懒地嗯了一声。“ 不过林隼人看着也挺好的，挺温和的，我感觉苏田应该挺喜欢这种成熟稳重的类型。” 温以凡坐到沙发上继续说道。桑延慢条斯理道：“ 哦，还挺新鲜。”“ 什么？” 温以凡愣了一下。桑延轻身倒了一杯水塞进温以凡的手中，他稍稍侧着头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“ 一般人的择偶标准，前提条件都是至少得是个人。” 桑延还没把剩下的话说完，温以凡就已经懂了他的意思。桑延似笑非笑说：“ 我对象呢就比较猎奇，专挑鸭来选。”“ 喝吗？” 温以凡头皮发麻，只能装作没有听见，把水递回给他。“ 不喝。” 桑延笑道。温以凡哦了一声，只好继续喝水。“ 我倒也不知情，我的资质原来这么优越，甚至达到了鸭中之王的水平。” 桑延靠回椅背上，在两人的私人空间里缓缓地跟温以凡算起了账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